外国媒体在12号和16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指出，领导者金正恩16号零时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领导者金正日表示了崇高的敬意。15号出席了庆祝领导者金正日诞辰7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中国新华社、俄罗斯24电视台和日本共同通讯社也报道了上述消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中国的新闻网和中央电视台、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在光明星节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